纪念朝鲜电影制片厂成立70周年报告会2月5号举行，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创作家和艺术人参加。会上报告人说，电影制片厂的70年历程是充满白头山卓绝伟人关爱和信任的光荣历史，三位伟人为主体的电影艺术指明了前进方向，给予了细心指导。全体创作家和艺术人要以名作创作成就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领导，来积极贡献于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强国建设。